朝鲜革命博物馆经过改建，并于3月30号开馆。开馆典礼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长、朝鲜人民军次帅黄炳瑞同志、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等党国家军队的领导干部、党武装力量、内阁、政权机关、群众团体、各省中央机关、平壤市党政机关、工厂企业的干部、参加改建工程的单位工作人员、建设者、朝鲜革命博物馆工作人员和职工参加。开馆典礼之前，参加者向立在总序馆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影像美术作品鞠躬致敬。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济南同志为开馆致辞。朝鲜革命博物馆集中反映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革命历史，是永远弘扬两位伟大领袖的革命思想和业绩，在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领导下，早日争取主体革命事业最后胜利的朝鲜军民的思想精神之主，太阳朝鲜的国宝中之国宝。朝鲜革命博物馆里有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彩色雕塑立像，还有100多件展示布置的郑重而有品位，按照内容和时期展出了反映在两位伟大领袖的领导下一向走过胜利和光荣路程的朝鲜革命传统和历史的数千件新的革命史记录和资料，展出了反映白头山朱觉伟人革命生涯和业绩的数万件史记录和资料，富有历史性和综合性。